见你外套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见你的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见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 剑出鞘，恩怨了谁笑？ 用去掉自己的手上药。